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 第162集，贵妃婚事。汪直说不上是该松口气，还是恼怒唐范的不靠谱。此时崔勇已经抢了上来，他一把推开汪直，以保护的姿态死死护住太子。 汪直，你好大胆子！ 汪直自然没有让他给推着，在崔勇上手的时候，他自己就主动避开了。 请殿下恕臣唐突之罪。 汪直拱手道，没等太子发问，就将唐范拜托他查的事情说了一遍。太子听罢倒没有生气，只是好笑。 难道唐阁老怀疑我被人调包了？ 崔勇的神色也松弛下来。 汪公公这次开的玩笑也太大了，我承认跟在殿下左右，殿下是不是真的？难道我还察觉不出来吗？ 汪直摇摇头，神色凝重。 我倒宁愿是在开玩笑，但唐范素来是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他会这么说想必是有所凭证的，若当真出了这种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才会冒着万死难赎之罪前来寻找真相。 话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依旧紧紧盯着对方，似乎不放弃寻找破绽的念头。太子面色坦然，并未因为汪直的话而露出丝毫惊慌，反而主动道， 既然如此，汪公公不妨考考我。你我二人认识也有数年了，彼此有些话只有对方才知道，若是假冒的，断然不可能一一知悉。 汪直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便问， 当日怀恩向殿下举荐臣的时候说了一番话，殿下可还记得？ 太子想了想， 无法一一记得，但怀恩大意是说你武功高强，又与万贵妃那边的人有故，我如若不小心得罪了万贵妃，便可请汪公公从中代为转还。 汪直不置可否，又问， 当时怀恩还曾用一句话评价了唐范的为人，殿下可还记得？ 这回太子倒是无需思考，张口便道， 虽为文臣，却有忠肝义胆，两肩正气，可担治世良谋。 这下汪直再无怀疑了，因为当日怀恩说这番话的时候，只有太子与他在场，就算有人假冒太子扮得惟妙惟肖，也断不可能连这些话都一一学去。汪直松了口气， 多谢殿下解释，是臣鲁莽了，请殿下恕罪。 你与唐阁老都是为了我才会费尽心思的，我心中感激尚且不及，如何会怪罪？只是我今日缠绵病榻，刚刚才听崔勇说唐阁老被逐回家的事情，可有此事？我能帮他做些什么？去向父皇求情可好？ 只怕陛下现在没空见你了。 太子一愣， 为何？ 因为就在刚刚万贵妃轰了。 太子与崔勇俱都惊呼一声，惊呆了。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东宫这边也有人过来禀报万贵妃轰逝的消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别说太子，即便是万党，估计也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在大家的设想里，假如说有人会因病早逝， 那个人一定是总在生病的皇帝，而不会是看起来更加健康一些的万贵妃。万贵妃之所以费尽心思要废太子，为的也是在皇帝百年之后，自己能够当上太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结果皇帝还好端端的活着，太子也还好端端的活着，总想把一切都揽到手的那个人反而先走一步。世事之无常荒谬莫过于此。这种时候宫中必然是多事之秋，汪直没有空去关心太子的反应。在确认太子并非假冒之后，他就匆匆离开了东宫，回到上宝殿。奉了他的命令，前去私设殿打探消息的小黄门也回来了。他告诉了汪直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辆被太子乘坐前往崇祯万寿宫的车架的确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车架下面被多造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底槽，足够容纳一个人蜷缩在里面。原本以为唐范在没事找事的汪直，还没来得及放下心里的大石头，就又被这个消息吊起一颗心。假如那个凹槽是用来装人的，那么毫无疑问，在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崇祯万寿宫的时候，太子的车驾反而偷偷做了手脚。居心叵测者完全可以藏在里面，然后伺机在半路上对太子不利。行刺是最方便快捷的法子，但那样一来，太子死在车架内，那个人也跑不了，从他身上很容易牵连出别人，到时候主谋也跑不了。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跟太子调换身份。但汪直也已经亲自跟太子当面对质过了，东宫那位是货真价实的，而非由谁假冒的。事实上太子毫发无伤，除了淋了雨感染风寒之外，并没有遇到其他的危险。但下雨那是老天爷的事情，谁也控制不了。从崇祯万寿宫回来之后，别说太子，许多大臣也都病倒了。既然如此，马车上那个凹槽到底发挥了什么用处呢？汪直百思不得其解。他自忖并不愚蠢，但是这件事一团乱麻，令人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一个头绪。也许唐范可以，而且这桩麻烦也是唐范给他找的。不过唐范现在在宫外，远水救不了近火。最重要的是，万贵妃现在死了，宫中上下乱成一团。他虽然不是皇帝，但汪直却可以想象皇帝此时的反应。 汪公， 他手底下的文圣文远连同汇报消息的那个小黄门都望着他。汪直的焦躁难安也感染了他们，后者三人难免流露出一丝惶然。 慌什么，天塌不下来。 汪直没好气地说了句，起身走动两步。他决定先把车架的事情放到一边，既然太子没事，这件事就暂且没必要纠结。眼下是多事之秋，贵妃一死，万党肯定比任何人都害怕，狗急跳墙，他们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汪直想了想， 这样，你们现在分头去打听梁芳的动向，小心一些，一有什么不对就回来禀报我。 哈， 文远有点糊涂，这种时候最应该打探的不是皇帝那边的动静吗？ 蠢货。 汪直一眼就看出他心中所想。 用你的脑子想想，打听陛下行踪是大忌，而且太招眼，很容易被人发现，若从梁芳身上下手就会容易许多。你们又同时内关，不会有那么多人防备的。 文远被骂得狗血淋头，好在他也习惯了，吐着舌头赶紧应了下来。文圣总归比较有悟性， 闻言就道：“ 汪公是否想知道他与万通之间有无联系？”“ 不错。” 汪直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他跟万党暗中牵扯甚多，这种事情他不会没有动静的，你们仔细盯着吧。” 从资历上来说，梁芳比汪直还要更高一些。这宫中的宦官原本只有怀恩才配与他平起平坐，怀恩外放之后，司礼监和御马监这两个内宫十二监里最重要的部门就完全落入梁芳的掌控，只手遮天，说一不二。内配合万贵妃，外呼应万党众人，可谓是如鱼得水。万贵妃与万党之间的沟通，有时候还要依赖梁芳从中传话，他的权势可见一斑。汪直没有料错，得知万贵妃暴毙，梁芳随即就将消息传出宫，又利用自己的关系连夜将万通放入宫内。这原本是不合规矩的，而且追究起来是要获罪的。但此时皇帝正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如何有空去管这些闲事？看到万贵妃的弟弟，也许反而能令他感到一丝慰藉。“ 你来了。” 万贵妃的尸身还停放在他平时睡觉的床榻上，边上坐着皇帝，后者双目通红，脸色是一贯的苍白，手还紧紧握着万贵妃的一只手。皇帝对妃子这等深情旷古少见，不过万通心中非但没有丝毫动容，反而在暗暗算计自己还能从姐姐的死得到多少好处。“ 是陛下，听到姐姐的死讯，臣就连夜进宫了，请陛下宽恕臣的鲁莽。” 他跪下来行礼。皇帝自然不会去追究这些细节，他扬了扬另外一只手：“ 你也过来见见你姐姐最后一面吧。” 他的声音难掩哽咽和巨大的悲痛，目光没有从万贵妃身上移开半许。对万通而言，可能仅仅只是失去了一个能够继续庇护他，让他坐享荣华富贵的姐姐，但对皇帝而言，他却是失去了自己半生的支柱。万通领命起身，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在皇帝身边停下来，跪了下去，看着姐姐紧闭双目的面容。万贵妃是中午突然倒地的，等到太医确定无力施救，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各个衙门也已经散职。不过在那之前，万贵妃重病的消息就已经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出宫廷，许多高级官员都得到了消息，但大家没有确认万贵妃是生是死，所以大家都还在观望，谁也不敢有什么动静。而梁芳正好就抢先一步，趁机将万通叫进宫来面见皇帝，这一步极为重要。如果万通与皇帝确定了什么事情，等到第二天再公布，朝臣们就是要反对也来不及了。万党现在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陛下节哀，姐姐九泉之下，想必也不愿见到陛下为她如此伤心。” 他不说还好，一说这句话，皇帝强忍了许久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朕还记得朕幼时被叔叔软禁，连生母也未能得见一面，心中忧惧交加，经常生病，宫中人情冷暖，攀高踩低，那些宫人见朕落魄便不愿意多事，还是你姐姐连夜去求了太后，又跑去太医院请来太医给朕看病，日日陪伴左右，朕才能康复，否则今日朕还不知道在何方。 万通默然，他无法理解皇帝这种雏鸟情节，但他知道自己姐姐实际上不仅是皇帝的妃子，更是皇帝的姐姐、朋友、母亲。也正因为如此，自己姐姐在皇帝面前根本就没有寻常妃子的小心奉承，而皇帝也甘之如饴。两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非片言之语所能说清。但万通很明白，万家是罪官之后，若不是沾了万贵妃的光，他现在还不知道在边关哪个地方吃沙子，哪里能够像现在这样叱咤风云。万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万贵妃这张护身符，所以他现在的恐慌不会比皇帝少半分，只是压抑下来而已。 你姐姐这一去，朕估计也时日无多了。唉，既然你来了，就一起商议一下你姐姐的后事吧。虽说有礼部在，但朕总不放心交给其他人，贵妃的谥号还得由朕自己来，你才放心。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万通听得有些不耐烦，却不能打断，只得耐着性子听完一段落，才道： 陛下，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 皇帝抬眼，不明所以地看他。万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和克制。 陛下，姐姐生前既然无法被陛下立为皇后，如今就算给她上再多的谥号，她已难以体会陛下的情意了。 皇帝被万通的话挑起更多悲伤和愧疚，这是他心中觉得最对不起万氏的事情。当初他要立万氏为后，老娘周太后哭天抢地的反对，眼看着如果真把万氏立为皇后，亲生母亲就要恩断义绝了，他终究还是只能选择对不起万氏。 朕可以追封万姐姐为皇后。 皇帝如是说道，也不知道是在对万通说，还是透过万通再对万贵妃说。 这次就算朝臣和母后反对，朕也要坚持到底。 但万通要的并不是这个，皇后的弟弟再尊贵，也只有虚名而已。 陛下，你知道的，姐姐要的并不是这个。 那她要什么，朕都可以满足她。 姐姐生前心心念念的，无非是希望看到兴王成为太子。 他何尝不知自己这番话过于胆大妄为，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错过今晚，他们以后可能再没机会了。见皇帝没有说话，万通暗暗咬牙，又壮起胆子道： 如今姐姐虽然去世了，但臣以为若想告慰其在天之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此。 万贵妃还在世的时候，就不止一次怂恿过皇帝废太子，这件事皇帝自然是知道的。当时他也的确动心了，准备付诸实行，谁知道泰山会忽然发生地震，令人措手不及。皇帝又不是果决狠辣的性子，见状也就打消了念头。现在万贵妃去得突然，而万通再一次提及此事，偌大的昭德宫里除了两个活人之外再没有喘气的声音，所有宫人都被遣到外头去了。但这种情况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太后那边很快也会派人过来查看皇帝的情况，所以万通要珍惜这片刻的光阴。皇帝沉默半晌，忽然冒出一句话： 朕知道你不是为了你姐姐。 万通心头一惊，就要辩解， 陛下，请听臣。 你担心太子登基之后，会因母仇而对你们家下手，所以你千方百计地希望太子被废。 万通知道，皇帝不是个昏庸好欺负的人，他所倚仗的，只是皇帝对自己姐姐的迷恋。但万通没有想到，皇帝会如此不留情面，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的心思。他心头狂跳，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不得不再三叩首。 陛下明鉴，臣绝无此心，臣只是为了姐姐的意愿。 你姐姐要求朕废太子，朕可以理解，因为她有这个资格。从朕有记忆以来，她就一直陪伴在朕左右，又对朕有救命之恩，在朕心里没有人能比得过她。但是你呢？你有什么资格跟朕如此要求？ 万通从未见过皇帝如此疾言厉色的一面，一时都吓呆了，只能不停地说着：“ 臣冤枉。” 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 皇帝话锋一转：“ 让新王当太子，的确是贵妃想要看到的。为了他能走得安心，朕也会尽力达成他的愿望。你回去之后，让万安准备吧。后日是大朝会，届时朕就宣布废太子。” 大惊之后又迎来大喜，万通几乎汗湿重衫，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平素万事不上心，得过且过的皇帝此时朝万通露出嘲讽的笑容：“ 得亏你投的好胎，当了你姐姐的弟弟。”哼，